人就站在一处。第十个照面的时候，云月使了个海笔捞月，刀刃朝上，刀背朝下，一碰他的兵刃，王典知道他是宝刀，急躲慢躲没躲利索，左手就凤翅鎏金躺，正好碰到宝刀上，耳轮墩就听着擦亮当，把这躺的头给削掉了。这回挺好，剩个把在手里攥着，跟擀面杖差不多少了。啊！他刚然的那无力，顺手又一刀擦亮亮亮亮，把他正手的鎏金躺也削为两段。王典一看兵刃没了，就等于一只大鹰没翅膀了，什么能力也没有了，把他气的把手中攥着俩把奔白云雾就扔去了。吹爷娘的扔扔，云雾一低头，兵刃砸空了。王典扑问兵刃架子，一伸手又拽出一条花枪来，啊！不不不，颤大枪奔白云瑞。云瑞一瞅，这是一头疯狗，你烟个手的家伙都不好使，这玩意能好使吗？白云瑞没费劲，擦亮亮亮，擦亮亮亮，擦亮亮，把大枪给削为三段，一开始变成棍。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快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微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855630139304899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爱生活，肩上力量给予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总有一段旋律最适合此刻的你。品味1033，音乐懂你。我们陪你。 Thank you. 灿烂，凋谢的世道上明年不堪，周末独角秋心才凉拌，怕你上不了爱一辈子摇晃，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苍苍，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未完，菊花残满地上，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思静静藏，北风冷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停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，聚过灿烂地上，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北风冷夜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不眠成双， 中的感动，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，你的双手有多不同，当时我无法形容，放下才明白爱情有 8月13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、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嘉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。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我不会管你对我的伪装，是在人间是个超好翅膀，我们如春如梦，让你相信善良，就能让你为了我避风伤，小小的手掌我不安的夜晚，我奔向的梦想，透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。没有谁能把你照亮， 我的就是天使，因为我能独占。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？谁有一个就是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你的愿望？小小的手掌，大的力量，我一定也会像你要飞翔。是想去的地方，就是我的方向。有我保护，笑容尽管灿烂。没有谁能把你抽离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因为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只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你的拥抱？要不是你出现，我一定还在沉睡。抱着我们的依偎，生命只有黑夜。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因为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身上，只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你的愿望？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

你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怪你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，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刻骨铭心，就被你一笑而过。 随风飘散，把我的思绪痛。你是那微弱难忘记，收藏在记忆中。总是有历经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总是有几片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为何等到错